Hong Kong, Hong Kong, D 一百香港台。 I like Hong Kong, that's the place for you.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亦都要即系讲清楚咧，我哋唔会净系话保障一啲某一地区嘅中国人， 有唔同原因去再拖延呢一啲嘅基本基建嘅落实咧，到时垃圾围城。 從任命團的睇法，中央是有實質的權力去任命或者不任命，這個是很清楚的。我相信在這麼清楚的共識之下， 我自己認為目前看來是沒有任何釋法的需要。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1831139，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吴志森、郑家富。 风烟热线1831139，在直播室有富哥和吴志森在这 里。那 我 们 呢今天呢头半个钟就讲讲今天重要的新闻给大家知道，即不讲你又不知道，讲你吓你一跳。 真的 是什么亚太经合会议的财长会呢，就本来就 plan 了很多很耐时间，就说在香港开的，突然之间宣布说不是的。不是在香港開了， 好像當年申請拿錢的時候，我還是立法會議員是真的啊、 okay. 因為他的拿錢是真的 要上屆已經拿了，我印象中 那麼什麼原因呢？當然就沒有說很詳細什麼原因、各方的反應呢就都很分歧的、譬如李卓人就說這個不是很預兆、人大可能會有大石砸死蟹的動作、或者會提早暑假出手就打压真普选，不是好预兆咁样。咁田北俊咧就话：喂，这个唔喺香港开呢个财长会议咧，同占中就冇直接嘅关系。刘慧卿咧就话咧就以便咧就系呢一个吓，即系便利会务改财长会议嘅地点啊，不合理，因为我讲法叫便利会务，我唔知点样便利会务法。咁就何俊仁个回应咧，就话财长会议唔喺香港开，你又担心会场被冲击。咁所谓会场被冲击，即系咩人会冲击佢咧？就可能话吓，系咪同占中有关啊？咁样， 定系啊蒋丽云啊？ 定系拖劫嗰啲咧？佢攞啲劫去碌嗰啲财长啲脚。 蒋丽云话喂，冇理由啊！上次邮轮嗰单嘢都未搞掂， 未搞掂，咁所以喺嗰度占占佢咁样。 不過呢，如果你話移師北京舉行呢，森哥就講真，北京最近已經有啲環保嘅研究，或者已經有啲決定既定嘅事實，就係基本上北京已經不適合呢個人類居住。真 的 這樣寫的，所以那些全部北京人來的，那些北京人就只是北京人才住得， 那個人類的祖先來的， 是北京已經不適合，不是我說的，真的不是說少的，真的已經不適合， 但有個好處 的，人類居住 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原因就是因為霧霾啦，毒霧啦，但是這個中國的軍方說毒霧呢，就是北京的霧霾或者全中國的霧霾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的，就是令到呢美國的雷射武器的 laser 的激光的武器失靈， 又或者沒那麼準啦， 是 吧， 那當然啦，黑蒙蒙怎樣射到你啊。於是呢就亞太經合財長會議在北京舉行，我認為是很安全的，令到財長 一定啊。不過呢我想今次這個這樣的取消呢，確實中央是會即是出手之餘呢，很明顯就是以安全系數為主，就真的覺得哇，如果萬一會即佔中又或者比較激的民主派或者反對派反動派在這個香港的環境底下來去衝擊這個會場，或者在開會期間引來國際傳媒的注意，將香港的普選擺上國際的傳媒的大銀幕，這個很明顯就是用這個心態來決定 其實都是不要在香港開了我同意你的後者這個說法現在的說法表面上就是怕了會有佔中的行動令到財長會議在開的過程中遇到很大的困難即使有佔中的行動當年寒冬來香港 是否是Apex來的,大家會議來的,好像不是,好像是世貿會議 都控制得了你,當年圍困在你的灣仔 所有突發的事件除了警力就有解放軍馬所以你後者所說我想北京政府中央政府是擔心香港普選這個議題擺在這群財長的面前令到北京丟臉和尷尬這件事我想他們最擔心於是就算了他不是怕你佔中當然是怕你令他丟臉佔中真的要心想雖然都 在香港的政治發展佔中會將會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當然中央都不想見到佔中會影響政改的方向但是亞太經合財長會議很明顯這班財長來到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 拿張單也不行嗎大哥你說是不是笑大人棒牙呢所以笑甩人棒牙呢最重要就是這個位置我覺得佔中我們什麼未見過什麼驚濤蟹浪未見過我們香港的警察由皇家警察的年代到今天特區警察這個年代有什麼場面控制不了怕你佔中我就覺得完全是沒有道理的這個說法但是你阿森哥你看到呢駕禍啊這個是今次這樣的情況確實香港有很多東西呢 如果根據這樣的邏輯很多國際性的會議或國際性的活動我都不在香港開的了都可能沒得搞走的了你看到用這樣的邏輯在未來的政經的生態越來越緊張的時候香港其實有很多國際性的活動這些國際性活動在最緊張的政治時刻的時候 可能就是被迫取消甚至香港不敢去舉辦這個呢如果是用這樣的態度的話香港真是大件事大件事你是懲罰性來的是懲罰香港的因為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都會你是亞洲國際都會也好全世界國際都會總之地球國際都會也好你一定是要有國際的活動在香港舉行和視野你無論如何你是體育活動也好是一級方程式 電那隻除了你記得那宗道這些財長會議也好是我們要在國際舞台上展現香港是一個很成熟的國際社會但如果用北京這個做法我就要懲罰你因為你不聽話我就要懲罰你令到你變成徹頭徹尾的中國城市我看看你怎樣而且也因為這樣可以學你用剛才那句就是駕禍 駕禍一些激進的行動即是說你們根本搞亂香港這班人令到香港沒有了很多商機沒有了很多走向國際以及過去根本跟國際一路都接軌現在越來越脫軌都是因為一班激進的泛民一眾來去造成的這些很明顯的 新加坡模式越來越像第時選完的話贏了那些區就不跟你倒垃圾甚至有油吸水吸電然後這個大廈失修剛才跌下來又不跟你弄用這個方法出問題這些懲罰性的嫁禍其實很多這些表面好像是民主不過內裏其實是專橫的政府 所作所為因應了是否有因此而退縮呢我覺得大可不必大家也可以想想怎樣做以顯示即使我們真的要佔中我們一定要抗議都好我們都是一個國際都會的一個公民抗議的方式不要失禮人這個很重要沒錯當年申請了6000萬去搞這個會不如拿出來 搞佔中派他6000萬不少這個要交代的很多時候似乎都未試過申請了錢接著又說不搞派他去庫房理論上都應該是這樣的不過要經過什麼程序當然我相信就是一張文件走向經濟事務委員會交代 就擺放到庫房不難的如果你說做手續就不難的不過整個過程我就覺得中央政府就很難看是不是即是告訴你你不聽話我還有很多方法來整治你可以當然是你要整治就實得的老老實實你這麼大的國家但你很難看你不是搞到好像俄羅斯對這個 你這樣硬生扼殺一個國際都會的一個國際的能夠在國際舞台上展現它的色彩的一個香港我就覺得做得很難看其實這件事我覺得都說真的是要在立法會交代清楚的理由你不能夠因為這樣當然它表面的理由一定不是好像我們那麼估計你給了一個解說因為當真的剛才我說的環保理由不是 不是一個不是作出來的是有根有據那你北京跟香港在金融、經濟的發展、法治、言論資訊的開放以至到環境的空氣污染等等的比較我相信香港絕對不會比下去 空氣一定比我們好雖然我們也不是太好交通一定比他好 資訊的流通 因為大家知道在北京,你Facebook又不上到 Gmail又不可以用所以這是一個匪夷所思的決定 這些決定,其實我覺得泛民不應該被他暗度陳倉 是應該要跟進的 今天我看到有關於譚志源,政制內地事務局 局長就著昨天我們說了很久的回收廢物回收中央退回當選的特首對不起那個絕對不是廢物用錯話我不知道用快遞還是用船運還是用什麼譚志源回應呢 當然開始那些就是馬來女人我不說但他最後根據官台引述他他當他說到這個政改的時候他經常反覆亦都強調政改方案除了要符合基本法亦需要在政治上達成共識這一句就類似香港很多人什麼叫達成共識很多時候政治未必一定要共識大家舉手是不是人少就要服從多數人多你人多當然應該要majority選舉當然是這樣的投票當然是這樣的你每次要有共識才推 我認為篩選不應該有共識誰認為我為何要認同你的篩選我覺得有時說這些話已經是潛移默化 令香港人覺得是政治有共識，對不起，政治無需一定要有共識，民主的政治何需要有共識？你有你講，我有我講，然後盡量大家在辯論完之後，大家說服多少，就投票決定，接著大家就 根據投票決定的尊重大家，現在的機制是要立法會以三分二議員通過，然後才可以有一個新的方案。那個就是你說過，如果那個就是共識，就是共識，你不能100%贊同它，就是這個機制。以人大舉手機器的模式，這些共識就是它想你全部沒有反對聲音，什麼叫共識，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大家 能夠唯唯唯一致的，就算不是一致，就好像民主黨、民主派那些，walk out而已，不會投反對票的，walk out而已，即是贊成，但是對不起，這個政改方案你walk out都沒用的，要全體立法會員的三分之二，不是在席議員，所以如果他應該這樣提，他應該政治上達到盡量符合在 基本法的要求，這樣就對了，什麼叫共識，經常要共識，經常說和諧，根本就沒有和諧的社會會死的嗎？沒有和諧，大家叫你看英國國會，美國國會叫到面紅耳熱，但是舉完手之後大家互相的尊重底下就沒問題。如果你有看那套神劇， 突然間忘記了那套神劇，什麼叫和諧社會呢？和諧社會就是在一百個人有一百個不同的意見，而大家互相尊重的情況底下就叫做和諧社會，天與地，那套神劇，天與地，是神劇，我們已經同事很厲害，我就老人癡呆了，因為我很少叫這套叫神劇，這套神劇，不是你那種嗎？ 不是你宗教那種神劇，擺上神台要膜拜他那種神劇，你明白嗎？神劇天與地，不如監製哥哥，我要想想是不是都可以找陳建文他們回應一下，今次這個亞太經合財長會議 要離開香港了，要跟香港拜拜的原因在哪裡呢？他們是怎樣分析呢？ 我要澄清，左膠是我鄭耀棠絕對不是左膠，是左派，無法肯定是否與佔中行動有關，但佔中規模未知有多大，令人擔心會否變成泰國示威的局面，他都未說隨時說烏克蘭的暴力場面出現，隨時可以說這些就是 假和，真是假和，令人覺得香港很混亂。你如果不是用這種理由，香港現在很亂嗎？大哥，每次遊行都相當平靜地，最多最尾就有少衝擊，最尾都是一樣能夠依法。如果你真的認為他是擾亂公安的，你就拘捕他，但是香港基本法都提供給我們 有這個示威的自由，香港的歷史上最大的衝擊都莫過於六七年暴動。除此之外，就是到韓龍，如果你數都可以說早些，五幾年左右派暴動都可以，那裡也有炸彈。近期就是韓龍，本地人發動的示威有什麼衝擊，有什麼激烈過韓龍？ 如果你說本地的近期最多80年代的士一萬那麼多，很少，一下子搞定，而且那些是小眾，那些所謂出黃氣解決了問題， 還有那些就是一些雷氣，而這些雷氣是可以有政府的政策 你是舒緩到的那時候好像是跟的士登記不知道什麼牌價那些之類的關係我就不在香港總而言之我記得有這樣的事是這麼大把但在香港來說似乎就真的如果用這些來去理據我覺得就陷香港民主發展的爭取者於不義加禍這兩個字呢 我認為是最傳神的說法對不起我在賺自己我又不委言我覺得這就是真的嫁禍給佔中嫁禍給香港的社會運動今後可能繼續會嫁禍下去一定會當佔中和一些很激進的行動 例如驅黃行動他可以嫁禍給你驅黃行動現在鄭耀堂都說了嫁禍給你拖劫行動都說了所以凡是激進那些阻礙都是頂不順的都是找這些來嫁禍就這麼簡單電話13139我們休息一會回來講講其他議題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到時垃圾衛生從任命權的看法中央是有實質的權力去任命或者不任命這個是很清楚的我相信在這麼清楚的共識之下我自己認為目前看來是沒有任何釋法的需要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 1831-139風波雷的自由風主持 吳志森、鄭家富封煙熱線1831139奇聞共賞富哥誰的奇奇英的奇很老的奇英的奇還是扯白旗的奇阿奇先生阿奇真的你對這個名字熟不熟悉金鐘人 你突然說我聽這個名字好像很熟悉這個名字說真的你記憶準不準即是不敢說你跟我合作這麼久你都知道我的記憶是吧都相當不錯我當是真的金鐘人這三個字其實我一向都知道是這個人一向都知道不過呢 他什麼時候開始用呢他間中會用的因為我印象中因為我今天關於這個人的新聞我今天看到另一宗我才嚇一跳原來那個愛港之星那個高達斌原來是會點的我現在才知道有沒有一種程序是我永久洗去我會點的身份的程序你拿手來我讀一下東西找支筆 多個閱讀就可以了賢叔基督錫十字架贖罪高達斌是會點的你不知道我不知道高達斌我真的完全不知道高達斌我記憶他好像親口跟我說過我主持那個論壇的時候他說好像是他說是會點不過你岔開了現在講這個金鐘人就是因為昨天這條高達斌 後面就坐了一個不斷學他老闆抄Notes筆記的新聞統籌專員金鐘仁馮偉剛為什麼會引起討論呢因為有一個叫金鐘仁的人寫了一篇文章一篇來論去星島日報我記得了 你知道我記憶我怕我一會兒忘記了彈出來我怕我一會兒說不記得你說如果我沒有記錯金鐘仁這個筆名是幾個據我理解可能是會點中人在金鐘法職做很多公關、政治的遊說工作的人拿來做筆名來投稿是必要時用不用真名的時候用的但現在呢 寫去星島日報每日雜誌來論的金鐘仁<咳> 人家懷疑 他就是新聞統籌專員馮偉剛，那篇文章是針對田北俊在雙辣椒的問題上的取態，標題叫做填蕭，請勿阻撓政府調控樓市，裡面寫得我覺得是單打、嘲弄、極盡這種，我就覺得 即使我不是當事人，我看完之後都會生氣，即極盡挖苦的字眼。田北俊你知道他現在的取態跟梁振英勢不兩立，於是他就寫了一篇文回應，隔了一天之後，隔了三天之後就叫做回應金鐘人的謬論，然後將金鐘人的身份揭露出來。 你認為怎樣呢？這些假設性問題，通常大家都知道用得假設性問題作為一個擋箭牌，那你就知道是甚麼了，就是這樣，政治上的，你的政治語言，或者政治藝術的語言藝術。我們的同事做了相關的聲帶，應該包括原裝那篇文，田北俊回應他等等，我們聽一聽，三分多鐘，給點耐性。 2月25日的信報摘一篇新聞講道，田北俊指馮偉光化名批自由黨，內文就說新聞統籌專員馮偉光被指是以筆名，金鐘人在報章撰文狠批反對雙辣椒的自由黨，阻撓政府調控樓市，又說對方因一位地產商朋友而錯判形勢。 自由党的党魁田北俊在报章撰文反驳有关的文章是交论，更直言知道撰文的人正是冯伟光本人，认为对方不够胆以真面目见人，就是因为他的理据麻麻地。而冯伟光接受传媒查询的时候就没有断言否认他就是作者，即是说有很多人都有很多个笔名，不能够完全套入自己那里。 他又指自己亦都很认同金钟仁的文章与论点，但是就认为田北俊亦都不能够凡是接近政府的事就当是他。林文及原则上是否否认同政府官员可以笔名撰文写评论文章，他就以假设性的问题不回答了。翻查资料，金钟仁由本月开始先后在《星岛日报》撰写三篇文章， 谭泛民迟迟先至愿意谴责追击民主党的行为，民意调查不专业，以及这个月21日以"舔笑请勿阻挠政府调控楼市"为题的文章。这篇文章批评自由党在双辣椒采取拖延政策，更加说舔笑只是同一位中型地产商念熟，私交甚笃，舔笑本人更加是小型地产商一名。 他其实并不掌握主流地产商的民意，最后还奉劝田少一句：悬崖勒马，不要因为护航一位朋友的利益而阻挠政府通过双辣椒调控楼市。而田北俊就撰文反驳，说自由党只是因为双辣椒治标不治本而反对，亦都说自己在商界几十年，当然不至于好像梁振英先生一样没有朋友，他是熟悉大中小型地产商， 了解他们的看法，不会因公忘私。最后田少亦都说要回应金钟仁的谬论，或者可以套用那位喜欢偷偷摸摸地做事，被斥为卖党求荣的新闻统筹专员冯伟光的伎俩，用三个字来总结，一派胡言。而田北俊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他得知金钟仁是冯伟光，但是就不愿意透露消息来源。他又认为这些文章失实， 自由党在法案委员会上发言不多，既没有拖延，而令他更加兴的就是说他是因为一位朋友而反对法案，这个就跟事实不符。 林敏及自由党是否被政府针对田北俊就说了，足可见到政府对他的重视，因为有料到，意见获得附和，但他认为政府对自由党有意见，大可以公开反驳，不论是在立法会或者是报刊撰文，应该敢用自己真面目见人，但就不要像冯伟光那样，可以见到他的理据真是麻麻地。 其實我們D100張剛才馮偉光那種樣子放出來，那個想死的樣子，都令到今晚大家可以省很多錢，不用開飯。那個委會不舒服，那個樣子呢，上游心生。你是看到，如果你記得那幅照片是什麼時候拍的，那幅照片就是第一次<笑> 披甲上陣當梁振英施政報告見記者的時候獲了幾鑊，尷尬地笑，提早完成記者會，又點完一個又點，不知道是不是人家美女，點幾次，點了兩三次，接著開始問問題，他老闆說不是，不如 photo call 先拍照，然後提早完成，不如問那兩個，沒錯， 一而再再而三即是衰三鑊，接著就尷尬地笑的樣子，你會看到這些歷史好像不斷重複，這類人就像當年皇上後面的公公一樣，我其實真的不想用這個，有時就是這樣來為自己的主上，你說怎樣就怎樣，我錯了，那類，大哥， 即是那類，我的記憶回來了，一個人當年老人之外那些說說一下懷舊的事就很談得來，當年民主派內部都有好幾個用政治的公關 你賺食的嘛，你知道啦，不少人啦，又無謂點名啦，其中一個就是馮偉光，是不是？他很多時候，你知道在經濟他有個版位，定期有的啦，《明報》呢，間中都挨到有些有的，挨到都有的，但是呢，當他想不用真名，而是對他自己在工作上面 以及他的游說工作是有協幫助的時候，他就會用這個筆名，我告訴你，我不知道這個金鐘人和一個叫做港人港地的網站，應該是一群糧粉在選舉完之後，劉炳章那類，以前那個新聞處的副處長， 成班搞的，我以前都收到，他們文章，他們很傲居的發給我們，現在沒有了，你肯定剪掉了，你竟然給人不自信，你傻的，你鄭家府不覺得他們整天在D100上不斷地吠，但是你不發給我們，你也看到的，你的網站公開的嘛， 有金鐘人，沒有那麼方便，你不用去網站，有金鐘人這三個字的筆名的文章，這個金鐘人在港人港地這個網站的簡介就是這樣的，是怎樣？金鐘打工仔，愛抱打不平，不平則命，是這麼多嗎？ 你不吃你的夥計都要吃，很多理由，你做些事來去，你沒有公權在手，我不說你，說不到你，但你現在沒有，但你今天是官來的，你的位置叫新聞統籌專員，我明白新聞統籌專員是搞心戰，我當你，我明白，你搞心戰你可以有權，有權，出這些文章的，不過我就麻煩你，就搞清楚自己的身份，亦都呢，用兜三百五十個圈的方法，隱藏自己，你就不要自己赤膊上陣， 大把人一聲號令，大把人喜歡將你的訊息用他之筆寫出來，告訴你才知道，除了你才知道還有很多，告訴《星島日報》、《大旗盤》，你猜蘋果的李少婦不會寫嗎？蘋果知道，那些真的隨時你喜歡的，他一定，李伯芳，所以我覺得如果 你自己有這樣的心態，你要回應，你又不敢用真名，又不敢用官方的調子，跟著人家信報訪問你，你還在知吾以對，這樣更壞，你還契弟，這個世界哪有紙都永遠蓋不住火，那你這個政府哪有公信力，哪有承擔，你看他的樣子，真的，不要再出了，不要再出了。<笑> 還在席，我的腳，阿富你看他吧，阿富你還回家吃飯嗎？我怕我一人躺在位置那裡不太好，我不用去廁所。這件事又有趣，這件事又要講一下我的記憶，其實自由黨和民主黨不是罕有組合，你才知道，我不知道多少歲，坦白說， 如果在政治上大家稍微有些歷練和年資，我想你都記得李鵬飛年代，這個下街李年代，那個就叫做什麼，自由黨的前身，是吧？啟聯，不是，啟聯之後的，是自由黨之後，你想想當年，其實在民主黨的內部已經有很多聲音說，喂， 民主黨其實需要多些經濟的支援，都要多些經濟的理念，你說如果真的在現在建制裏面，自由黨特別當一個下街，你當日憤而離場，釋法，誰輸啊？ 輸的就是香港，接著含淚立刻，我最記得他當時在立法局大樓，他一走進去第一行右手邊的，他一轉身就進出門口的位置，你記得吧，一說完就轉身就走出去，那個時候是跟民主黨走得最接近的，自由黨，如果不是，今早大班都說過下街你的死穴，如果不是 可能做了律政司司長，今天其中一份報紙就說打回頭的其中一個人就是97年的時候就找他做律政司司長，對不起這個不行，有時這些事情跟他們走得太近就沒什麼好好處，今天就是自由黨與民主黨，即是自由民主黨，他們不是結盟，他們不是兩黨合一， 而是聯合發了一個新聞稿，有自由黨的logo，有民主黨的logo， 今天開記者會就講什麼呢，講醫療政策的問題，是吧？講這個公共醫療系統的醫生不足的問題，我又講過一宗內部的事，你聽吧，哇，你真是很多這個白頭不屈話當年的，不是，這些事情是值得拿出來給大家了解政治 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當時甚至有些人內部想，如果真的在一起的話，究竟叫民主自由黨還是叫自由民主黨好呢？不是，這樣說，這件事當時很明顯是開玩笑，不過有沒有說民主黨和民建聯結合，想想改什麼名字？ 沒可能，民主黨和民建聯都叫做兩個都是民主，叫做民square黨，民黨，講笑講到這樣，日本有個自民黨，香港是不是都應該有個自民黨？日本的自民黨是極保守的，有些民主黨人都是極保守的，是極保守的，所以我講這些話告訴你，其實民主黨內部有很多人 其實是很希望有見到這樣的一天，當時來說，現在可能都是一樣，為什麼會這樣呢？ 下街李鵬飛的自由黨，誰的自由黨？ 到田北俊做主席。 都有這種心，到田北俊下野之後呢，不過就是一個叫周梁淑儀的，就很多人頂不順，我告訴你，這個政壇秘聞，我又告訴你，那時候劉慧卿都未有拉入來民主黨，那時候是前線，同樣的人說 周梁淑儀不好，今次劉慧卿大哥，真是歷歷在目，以及在我耳邊現在仍在嗡嗡聲，我告訴你，如果以那種聲線音和做事的方式，周梁是當年不是這樣的，不過已經被人標籤了，所以我覺得這個世界真的，當劉慧卿選舉以低票當選之後，前線都是要棄守走過來民主黨的時候，我都知道 怎知原來就是這樣。好了，因為陳建文我們一直在打鑼找他講亞太經合財長會議，我們因為他很多訪問，一定我們就把握時機，給五秒鐘都可以，我反對，不應該，收線，好了，陳建文你好。 你好，現在亞太經合這個財長會議就說要北京回收，有些人說跟佔中有關，你怎樣回應呢？原本他定的時間跟特區政府要提交一個政改方案開展第二輪諮詢的時間就很接近，所以是不是他要避免那段時間裡面政府提出一個社會不接受的方案，可能會有很多抗爭行動包括佔中。 如果你只有這麼多國際媒體的書，想避免這種壓力，轉地點這個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你要所謂控制，我覺得香港警力的警察的警力完全可以控制得到，完全沒有任何亂子，當年WTO都是韓龍來都搞得定。現在這個說法是不是會被人覺得他在抹黑 佔中的形象，就說因為你們的原因，所以對不起，我們連這個國際會議都不敢在香港開了，你擔不擔心這件事出現呢？這個是其中一個可能性，反過來他也可能是他怕國際媒體齊齊在那裡，到時候如果我們會將這個議題在那個時候提出來的話，可能北京都會承受警國政壓力，所以這個可能性是他自己怕 即是國際壓力，第二個可能性就當然好像你所說，他要給一個形象就說佔中就會破壞經濟、搞亂等，甚至有第三個方法就說他用這個手段就去懲罰你們，你們搞佔中，我連會都不讓你們開，當然有很多說法書。回到那個動亂的問題，正如你剛剛所說，2005年WTO在香港開的會議，即使有這麼劇烈的抗爭也好，一日之間警察處理到，何況我們用一個和平的抗爭。 我自己覺得，陳建文你就對這個階段佔中，其實你們仍然在商討，中央已經在這些問題上諸多好多的今次甚至是很明顯的被我們感覺到，好像是擺明就是一種責難，歸咎於你們，我認為是嫁禍，這種這樣的行徑對我相信我不用問你，你都會說不會影響我們佔中的行動，而且可能會覺得比中央覺得重視知道你們佔中那個影響力，因為擔心就會擺到上去國際的媒介，其實說真的，日後佔中你就算沒有這個APEC，你猜國際媒體不會來訪問看看你佔中怎麼搞嗎？是不是？所以我覺得對於你們來說，我相信一些影響都沒有了，是不是？ 沒錯，我們當然還是會按照我們的部署，即是說我們商討之後很快就完結了，其實就會是進入公投，公投之後其實我們鼓勵政黨去進行談判，接著回來的方案再進行公投，如果社會不接受我們就會佔中，但是呢 如果政府是這樣拖延，我們就變成很被動的了。 但我們如果判斷政府在接下來的月裡面無故拖延，或者在五部曲中間，中央已經宣布了一些框架，令到我們覺得根本沒有真普選的可能性，我們其實不排除是會提早就會有佔中的可能性的。我相信群眾都不會覺得任政府喜歡拖一年兩年給個答案我們，我們都要採取等的。所以其實接下來這一年都要看雙方採取什麼步驟，令到香港人有信心，其實我們還會有個真普選。如果 大家已經失去信心，可能這些事隨時都會發生，而國際媒體其實已經一直接觸我們，即使我想什麼時間做都好，我相信很多國際媒體都會來報導這件事情，只不過當很多國際的官員，即是不同國家官員都坐在這事的時候，可能中央會零食尷尬，沒錯，因為集中很多，好了，不阻你了，我們要接觸你的資料，謝謝，麻煩你了，陳子文，我們很清楚，你不要搞了，不要搞，難道佔中我搞不成嗎？多餘 就沒有國際報道嗎？我又覺得多餘，這叫什麼呢？這叫將個頭插入沙堆裏面，即是鴕鳥，鴕鳥政策，鴕鳥政策，1831、1839，我們休息一會再討論，轉頭回來再談。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亦都要講清楚，我們不會只是保障一些某地區的中國人，有不同原因去 再拖延這些基本基建的落實，到時垃圾圍城。從任命團的看法，中央是有實質的權力去任命或者不任命，這個是很清楚的。我相信在這麼清楚的共識之下，我自己認為目前看來是沒有任何釋法的需要。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 風煙熱線1831139，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鄭家富。我們的熱線是1831、1339，阿富對於這個話題很有興趣，究竟建制裏面的激進派與泛民裏面的保守派 有沒有結合的可能性呢？有沒有可能會變成民主自由黨，或者叫自由民主黨的可能性呢？阿富，我經常都覺得政治當然不會永遠不說不，永遠不要說不，永遠都不能說沒有可能的。就算你說 民主黨和民建聯是否真的絕對沒有機會合作呢？也沒有人敢這麼說，這麼多人討厭民建聯，大哥，這個世界真是長毛和民建聯，我可以大膽說就肯定不行，但是你說民主黨有什麼政黨不可以合作？我問你 待會再說，我又興趣聽聽你的分析。民主自由黨還是自由民主黨？這個時間我們找來一位老師，韓連山老師。找韓連山老師來做什麼呢？韓連山，找你出來。喂，三哥你好。老師，小班都在。在這裡。想請教一下，你們選進步教師同盟19位候選人，選監事，教協的 監事，大家知道競爭都很激烈，因為教協的原底那班子又組成另一班人，大家就選過，我覺得民主社會這個一點都不奇怪。但是你們就說接獲部分會員投訴，就未能收到這個進思盟的附在教協報的宣傳單張。 今次那個選舉就是教協創會以來前所未見的一個這麼比較激烈的競爭，我們都希望能夠在公平的原則之下，大家去競爭，就讓會員去決定投票給誰，當然在整個過程之中，我們都希望真是教協會現在的理事和監事能夠公正公平地去處理所有的事。最近有會員或者有朋友向我們報料， 就說他們收不到我們進步教師同盟那些宣傳文宣，於是陸續我們主要都是在Facebook上，大家都說我又收不到，誰又收不到，很多學校陸續這樣在網上跟我們說，我們因此我自己親自去call一些學校， 有些就收齊的，的而且確有收齊的，有些就說只收到張明光、潘天賜他們的宣傳單張就收不到我們那份，亦都有些就說未拆信封都不知道是什麼，所以那個情況都挺混亂。我們當然就提出這件事之後，因為有網上傳媒報導，於是教協會都很重視這件事。 他們都立即今天昨天出了一個聲明，他們出這個聲明我才發覺原來他們那個寄出的每間學校所收到的東西，我才今天才知道原來有這麼多東西。我講一下韓聯生，我們的聽眾可能不太明白或者不清楚，我也不太清楚。一般的做法就是你們選這個監事，就是教協的監事，教協會是有義務 或者有個責任就不同的候選人寄出他們的宣傳品，寄的方式就是夾附在教協部裏面，就是說各間學校是屬於教協的會員的話，他們應該具名地收到一份教協部，是不是這樣？還是怎樣的做法？譬如說，然後裏面應該理應夾附你們的單張， 你們的競爭對手的單張等等，然後才正常的做法。其實在27號，上個禮拜已經跟隨教協部寄出了所有的宣傳單張，包括我們那些潘天賜團隊、張文光團隊都寄出了。他們聲明說寄出了，但於是到昨天24號，都整個禮拜都依然會 24號都未曾收齊，或者有些混亂的情況，我就覺得他們在這次做這件選舉的事項是做得不足。你有沒有問過那些會員只收到你又收不到張文光的呢？有沒有反過來呢？那就好像沒有。 好像沒有，其實有很奇怪的，合理的揣測就是混亂了，混亂在武忌你那些，又真是奇怪。另一件事都要跟對方說回他們的說話，因為張明光和潘天賜那兩個團隊其實他們是除了 夾附在教協部免費去寄的一些單張之外，他們自己都另外寄了一些宣傳單張去學校，所以學校可能收到他們的物料是多過我們。 都不出奇的，因為他們自己有私下地寄過一疊，這個都是在選舉的過程之中是容許做的，他們都有另外自己再寄的，但我們就信選舉委員會的公平公正，就跟選舉委員會的建議就隨附教協部去寄。所以這次整件事我都希望真的 公正公平，大家不要用一些矛招去令選舉蒙上一些大家都不想見到的醜聞。現在我們都陸續希望有收不到這些宣傳單張的學校的老師，就盡快通知教協會，就通知我們沒用。 我們都可以再由我們自己寄一次的，如果有教協的朋友會員是想我們寄，都可以隨時在我們的網址去告訴我們，我們都會再寄給他們。 但其實最重要的是他們要向教協會投訴，即是說收不到請你們再寄。我想知道韓老師，教協收到你們的投訴，你作為候選人之後，他有沒有任何的回應，有沒有補救的方法，有沒有任何解釋，究竟發生什麼事，中間為什麼有這樣的錯漏呢？我想知道他的回應是如何。 這個錯漏我們都是昨天才發覺的，很多不同的會員向我們反映，所以我們那封向選舉委員會投訴的那封信函，可能還未去到他們選舉委員會手上，所以他們就未能夠作出這個回應。會長馮偉說昨天都初步的回應，他就說暫時未收到會員的投訴， 他未收到會員的投訴，所以他都覺得未有任何行動。那你們投訴了嘛？怎麼叫未收到呢？我們只是在網上宣傳了，通傳了這些東西，正式的投訴我們未上去的。我想問多一樣關於你們教協的選舉的規則。 因為你知道香港人都其實對選舉都比較熟悉，對於修這些大家都對於一個公平選舉的規矩相對來說都頗執著，覺得最好就是公平公正公開。沒錯，每你知道區議會當區議會也好，立法會也好，你這些通函有規矩有財政上的規限， 有次數等等，教協有沒有這些規限？ 有的，有規限的。我們譬如說候選人的選舉經費都有規限的，譬如我們監事會因為是候選人，就是以獨立身份去參選的，所以每位候選人是有2500元的上限的選舉經費的，即是不可以超越2500元的。如果你 25000的經費，我相信都不會有任何候選人預想到超越經費，我相信他們都會很精明地去做這件選舉的事。不過要強調的就是教協會的無論是選舉委員會也好，教協的理事也好，其實在今次應該受到教訓，因為你 是一個這麼大型的選舉要寄發這麼多宣傳單張，中出現了這麼多甩漏，真的不可以說一句沒收到投訴就不做事，因為會員都不知道怎麼投訴，根本都不無從得知你是寄過什麼的話，不知道沒收過什麼，都不知道他是收漏了什麼。 老師， 我想知道你作為候選人，你們對教協會有什麼要求呢？譬如經過這件事之後，你可不可以講講你對他有什麼要求，你覺得這樣做就合理了？ 我覺得既然有出現了這麼多的甩漏的情況，教協會應該立即再去調查，去每一間學校詢問，他們的機器很容易，出一張Fax，出個通傳，出個公告，問一問現在的教協的會員收不收齊，要問收不收齊以下的多少東西。 因為我都是昨天才知道從他們新聞稿原來有這麼多樣東西的，他們不知道有什麼又怎麼投訴呢？所以你要公告給所有會員聽，我們今次應該寄給大家的有下列這幾樣東西，請你們再檢查收不收到，如果收不到我們再補發。 另一樣很重要的，因為他選舉已經開始了，因為投票了已經。 已經投票了 公信力可以一朝就破10年20年建立的公信力可以一朝上這個我們都不想見到老師你剛才說票已經開始投了好像投成月那麼久是啊很久去到3月14日這個華山論劍 華山論劍我們同事一直在找你們其實現在最大的安排的問題你覺得在哪裡因為似乎我們一直都即是你的競爭對手好像沒什麼反應對我們的邀請是不是張文光不肯來的支持你呢 我就不明白因為張文光都曾經在其他的傳媒就是說想邀請我去跟他對談的都曾經試過的那我就在外於有些對談的時間是不對的有些就是我不多願意想去的一些網台或者一些傳媒機構 那就當然如果這一霸是要搞一個的其實上次我們說了韓聯山不如這樣你再加把勁幫我們一起找好嗎當然如果有我們盡思文隨時可以上來我想如果你對張文光那就一對一就最好了無需要再有其他人因為要給多些時間你們講 好嗎你盡量安排我們監製都不斷在這裡再追張文光我們集中焦點不要說山論劍不如山江論劍或者江山跳海之類真是什麼名字任你改期待好嗎多謝你韓老師多謝韓老師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亦都要讲清楚 我们不会只是保障一些某地区的中国人 有不同原因去再拖延这些基本基建的落实 到时落实为成 从任命团的看法中央是有实质的权力去任命或者不任命这个是很清楚的我相信在这么清楚的共识之下我自己认为目前看来是没有任何释法的需要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烟热线 吳志森鄭家富好了風波裡的自由風有關於教協監事選舉的風波我們剛才訪問了韓聯山沒理由只有韓聯山說當然了韓聯山是指紅的指 教協應該要做些事，寄出這些教協報的時候夾附宣傳品，有些甩漏很多人收不到，應該找教協做一個回應。當然，教協會長馮偉華，你好。是啊，怎樣回應首先？其實很簡單，我們昨天都在主場新聞出了一個聲明。 就是我們2月17日教協報除教協報將這些選舉刊寄了出去，包括所有候選人的資料在教協報裏面有。另外就夾附候選人給我們寄給學校的單張，其實每間學校可以一個候選人一張單張，但如果他有19個候選人，他理論上可以寄19張單張，但是這個就是每隊候選人選擇的。 潘天赐的团队选择的一张，韩山团队选择的三张，有两个独校候选人选择不寄，所以夹进去的时候每间学校就只有这个数量。学校收到的时候，其实如果你说他得，譬如韩山的团队三张，学校的代表其实一定不可以一人一张派出去，因为不够派。 只是选举报只有一人一张，譬如有40份选举报的内容，加上宣传单张的东西，但宣传单张是不够数的，所以学校代表就会有些选择就连出来，有些选择摆在做给人看，有些选择就摆在等人来拿。所以我估计第一应该都寄去了，第二代表本身 他有沒有將他完全分發呢，這個我們就始終控制不了，但就算是也好，數量是不足以一人一張。馮偉華，我想搞清楚，不好意思，我剛才聽了之後我有點混亂，你說譬如舉個例子，韓聯山的團隊就是比三張，你意思是一間學校三張？ 是一間學校三張，不是說譬如有10個老師是教協會員，每人會有一張，不是這樣的，都是三張，因為這是候選人他們選擇給三張，我們去寄給學校。 這樣是我們決定的，他們選擇三張就只有三張，因為剛才韓聯山完全沒有提到這個問題。 他就沒有說到，我想他有點糊塗，如果他這樣說，這是他們選擇寄的數量，不是，因為剛才我們不是討論在這個方向，他們投訴的或者他們不滿的就是因為直接是沒有了他們那些單張，就算他選擇死三張，都是沒有了，沒有寄到學校，而他也說是因為他向你反映的時候，馮偉華 你就告訴他們我們要教協沒有正式收到投訴，所以我想問清楚，究竟你知不知道是不是在夾附這些宣傳單張的寄出的工序上面是有漏寄到某些候選人，而韓聯山就說只是聽到漏寄了他，沒有漏寄到潘天賜或者張文光那些。是這樣的，因為那個是由 選舉委員會去看著，還有我們分給一些臨時工，我們通常請part-time去幫忙做分發包裝，過往都沒有什麼出錯的，也一定不會只是他那些不擠下去，這個一定不會發生。我想知道寄出去的時候，譬如說教協報，教協報寄出去，或者教協選舉報寄出去，是不是每個會員在每個會員都會有一份，而是 他收的時候是他的名字，還是整間學校？不是的，是怎樣？你說清楚。我們一向的做法都是一間學校的一群，一群包括足夠數量的報紙，每人一份。但是那個選舉單張就是那個團隊或者候選人他決定給多少我們，上限就是每個候選人其實一張。 但是就沒有個別老師的名字的？ 沒有的，沒有的，沒有個別老師的名字。然後就在那裡再分發。現在韓聯山的說法就是說，即使他們是給三張都好，有些學校是收不到那三張的。我想你就需要去查清楚是不是。我們沒有收過這個投訴，是韓聯山說收到投訴。哪間學校收不到？ 我想你要問他了。 他就這樣說，我想他就這樣說。 因為這樣是逐一項打去收不收到電子單張，但我想真的10個香港人最低限度你在電郵、WhatsApp、電子媒體已經不需要再用這些單張來令到他知道候選人 那個選舉的方針或者他的政綱，此其一。第二，2000多個會員，用電郵發給學校，你把電郵列出你究竟過去原來發了些東西包含什麼，就提他們如果收不到或者東西有脫漏，請你盡快電郵或者電話通知你們的選舉委員會，你不用逐個電話打去的。 最直接的就是何先生他們如果覺得哪家學校知道他收不齊，他就立刻跟我們找我們補記，這是最直接的，又不是他講完之後但又不來我們那裡講，那我們其實都不知道哪家。不過阿馮偉華，我想你們必須承認一件事，這樣夾附在教育部裡面應該就應該有一張清單告訴教學校聽，其實你們收到這些以下各項有6樣7樣8樣， 如果缺少的話就麻煩馬上通知教協，我們可以做這件事，用電郵，這個我相信沒有太大問題，這個下一次選舉才行。不是下一次選舉，你現在你還要打電話找學校，你不如電郵通知他們。 我們沒有那麼多會員代表的電郵，他們給就有，不給就沒有。那你應該要預約，交給我後也有電郵，教協這個就稍微令我有點失望，你又要反過來，他給不給我們呢，我們不可以，你要問他拿的，有難的了，我們問，我們全面問，我們每年都問。喂阿馮，順帶，上次你和何連山在這裡直接對話，我們就期望有華 山論劍那一役，剛才何連山就說張文光主動跟他說過，張文光樂意跟何連山可以在監視那裡的電腦，但是你可不可以請求你幫我們做一件事，因為我們的監製都找了張文光很久了，沒有回覆。 這個我聽張文光說反而有幾度地方，譬如商台、李慧玲很早找他，他跟著就說好，但是何連山就不肯去，結果有幾次都脫漏了之後就不成。現在我們正式邀請，你托你幫忙找張文光上來，何連山就答應了上來我們這裡，日期就當然 我就不可以代他答應我可以代轉告他聽請你代我們因為你是會長你也明白你也應該緊張監視選舉希望有一個不能夠在D100不過他商台又不去那邊又說我夠約你即是說張文剛現在覺得D100就到張文剛不想來了是不是有這樣的暗示呢張文自己就說 那裡也叫了他幾次他又不去我們這裡又叫了他幾次張文又不來是不是這樣呢我也不知道來得一次吧好不好來得一次不是說不面對的張文就可以隨時辯論都歡迎我有個平台在這裡我們見議的日期 就是3月4日我們的節目的時間是5點到8點當然不用你來3個小時一個小時多一點我就託你轉告他我不是要你答應我你轉告他好不好然後麻煩張文光可不可以打電話給我們的監製因為他留在現在你們那裡我們會再找他一次我們是公開雖然這個不是大氣電波不過很多人在聽希望你可以轉告給他好嗎 好,OK,好啊,好啊。多謝你,唔該曬,唔該曬。啊,真係搞過咁嘅小小論壇。3月4號其實都接近佢哋投票嘅結束呢,佢都要3月14號嘛。咁都有10日,咁都可以傾到。我覺得搞個小小論壇,狗牛二虎之力都接唔成。唔係,即係咁啦,即係老實講,如果張文光覺得佢係鍾意上去李慧玲嗰度 那不如李慧玲做吧是啊我不介意如果你說張文光覺得我不是很喜歡被鄭家富在那裡或者吳志森那他不會討厭你不知道的我們兩個走開了在外面聽電話我們就休息我喜歡聽電話我們人才仔仔真是 真是隨便找的人進來他喜歡的你見不到我們的沒所謂你給我聽一次電話也行大班話你以後聽完了你出去聽電話我也挺好我還沒做過這個角色所以我就在這裡呼籲張文光如果你覺得真的你有點而覺得既然韓連山好像不太想上湯台你又覺得因為可能鄭家富或者吳志森又不太想要D100那我們兩個人我們情商李慧玲 你星期日真的李慧玲因為我見到監製三月的逢星期三是李慧玲因為我不行你也說見不到那麼大聲好像未定你那麼大聽還是李慧玲不是的嗎那逢星期幾究竟不知道了不知道的明天早上是大班和李慧玲這個可以大大聲那不就叫他明晚來<笑> 韓連山一定可以立即跟張文光說明晚李慧玲在這裡還有吳志森如果不滿意的我都可以出去聽電話沒問題的就是李慧玲一個人做韓連山為何不行所以這個我們D100是很flexible的很有彈性的沒問題的彈性的彈下彈下的會沒錯所以呢 希望這也是一個教協的我們過去在他們的組織裏面和政治的取向上近幾年是有令人有些疑問疑惑的時候那就更加不應該迴避教協是香港最大的教師公會由司徒華先生 在70年代有關於文憑教師薪酬的問題 上面他組織建立的如果你看過他的回憶錄大綱東去有一件事司徒華是最著緊的就說教協不可以被人滲透不可以被共產黨滲透所以他是有很多的組織方法是令到滲透是不容易的不過教協無論如何你滲透不容易都不可以成為一個獨裁組織都要年年會有改選或者任期之內我不知道任期多久監事會改選理事會又會改選如果你改選是一個真正的選舉的話就需要有 3月4日暫定所以如果監製你告訴張文光明天是李慧玲和吳志森我覺得速戰速決我不介意的就聽日就聽日我不想阻礙論壇我無謂如果他喜歡李慧玲可以上李慧玲那個然後我走出去都可以韓連山又喜歡上來D100 如果張文光如果喜歡李慧玲做節目就李慧玲訪問他然後就韓連山終於過來韓連山大家在兩個直播室裡面我們這麼巧明天就是D100加李慧玲當然我不相信張文光對你有什麼意見沒所謂的我非常彈性的所以我們說這麼久都希望能夠協助到教協有一個公平選舉的我又不是教師我又不是教協會員 跟我利益沒什麼關係教協作為一個最大的教書工會在民主派裡面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沒錯你繼續說你的自由民主黨好嗎自由民主黨有五分鐘時間給你monologue你又要我將我的記憶你痛苦又要返回 10年8載前自由民主黨不過我想從自由民主黨這個組合來看現時政治組織那種錯綜的複雜或者綜合連環是不是阿森哥因為政治始終你會看到香港的政治版圖在未來的10年你將會期待一定是會有現在由現在的小小的政黨又說一個政黨你一定是一個聚與離當你合久就必分分久就必合這個世界一定是這樣沒錯如果要將它錯綜連環再有些組合如果我問你森哥你對政治在這麼多年裡面的認識那你說如果 泛民和建制如果真的某程度哪些是接近一點的 我相信民主黨和自由黨在很多議題上已經除了很大的信念上有不同如果你說經濟以善眾佳這麼右的經濟 經常都以自由黨的理念來包裝自由經濟理念例如最低工資的問題上跟民主黨也有很多分歧有少壯派也出走在標準工時的問題上 是不是民主黨也有接近這個自由黨呢都是反對呢一定在稅階上又是在這些退休的保障都是全民退保社會福利又是很接近在經濟上可以合作還有很多民生今天他在醫療上有合作現在問題就是在一些最基本叫做在政治的層面例如政改可能阿爺始終對田北俊對這個問題以及他功能界別這方面是跟民主黨有一個比較大的鴻溝未必大藍寫得埋之外他們現在是試水溫在民生的課題上盡量希望能夠大家坐下給中央一些壓力我們現在加上有十一票田北俊今天在記者會跟民主黨有記者會他解釋早在去年的八九月已經開始就醫療問題和民主黨交流跟自由黨受到特區政府的杯葛的報道是無關的自由黨又不是反對黨不相信政府認為自由黨與民主黨合作是搞搞震一直都有跟北京有溝通德式領導人都希望香港和諧團結對於兩黨在民生醫療的問題上合作相信中央是不會有意見的 你知道民主黨我又說一些有內幕有些人早知道我不知道有多內幕民主黨一向在過去這麼多年是定期跟商界有飯局的這個我知道這個不是秘密這個不是秘密甚至他們捐獻他們甚至希望跟商界再走近一些捐獻商界現在你就互相利用沒錯 民主黨就利用自由黨在這方面的專長自由黨就利用民主黨跟政府講數跟老共講數還掂我都衰了23條我現在就告訴爺爺什麼我再走近一點我再拿他那幾票因為他自己都知道自由黨田北俊 被人笑到臉都沒有沒有票沒有力量大家互相在這裏利用各自的強項什麼遇著脂粉客不要這麼說對不起不好意思之後再談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亦都要講清楚我們不會只是保障一些某一 地區的中國人有不同原因去再拖延這些基本基建的落實到時垃圾衛生從任命團的看法中央是有實質的權力去任命或者不任命這個是很清楚的我相信在這麼清楚的共識之下我自己認為目前看來是沒有任何釋法的需要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1831139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鄭家富好了我們的風煙熱線是1831139阿富你想說一下我們的財政預算案的一些前瞻我以為你在說誰是胭脂客 未見之下的一個人脂粉客脂粉客邊個如著脂粉客即是糖架自由黨的主席是男人民主黨的主席是女人你都呼之欲出很沒有說你說的我都嫌正聲明發表一個嫌正聲明鄭家富先生請不要將你的聲明經濟政策副發言人胡志偉代表民主黨叫政府派糖不用派得那麼甜要減甜 有糖尿病 這個我聽下來或者是勞工的政策、醫療的政策等等，如果全面向右的話，所以不如就真的跟自由黨合併自民黨算了，否則的話你被人感覺民主黨不是為基層和有需要的群體打拼的話，我就覺得這樣是很可悲，所以就是 我希望一會兒有一個解說，其實昨天我們本來都找到胡志偉，但因為時間太短，還有因為星期日的論壇也有張超雄同台的印象中，最近報道也有些對應，工黨和民主黨在這個課題絕對可以在泛民的光譜裡面去看看泛民究竟在一些民生和經濟政策的不同 你去作出一個了解，阿森哥你都明白，日後如果真的有普選我們的特首，誰去代表我們泛民出戰對建制，我們都有初選的，一定有這個初選，大家都會想，喂，我要定出泛民的代表究竟是傾左、中間、傾右、還是中間偏左、中間偏右，這些全部都可以辯論，沒錯，這些辯論其實就是帶入一個民主成熟的社會必須的階段，所以我希望盡量能夠約到張超雄和胡志偉，讓他們去講講一個工黨，比較左，很明顯，他左得來也有他的理念，民主黨現在開始被人感覺是很右。 當然由得來，亦都一定有他的解說，最好大家坐在一起。但是其實財政預算案裏面所謂派糖的部分幾乎都透露出來七七八八，如果你留意新聞，例如派了很多年的電費補貼，今年會停了，例如差餉最多可能只有兩季，而最基層的包括 公屋免租、包括所謂的綜援出雙糧等等，可能會繼續。胡蘇貞做的就是事先聲明，而且也找人出來，他有個小組，長遠的財政策略的小組，不止一次在報紙上，他們成員接受訪問就說 如果這樣派發，我們的財政儲備很有機會在大概二零幾年裏面已經要花光了。所以今年所謂的甜的程度，我想不知道是否又早收三日風，當曾小成功。你提醒我，胡志偉當日的說法就是說他是恐怕政府的儲備會花光，他不是這樣說花光的，他說今年的盈餘是會少的， 即是他的期末，善仲佳當日我們訪問過，我不知道是否同你做，他善仲佳估計就說今年的盈餘大概是二三百億，恆生當日的經濟顧問就估計180億今年的盈餘，究竟是180億、200億、250億還是300億呢？我估計是這幾個數字，但當然你知道，胡蘇貞做這麼多年財爺似乎都沒有一年準過，沒有一年準的<笑> 有一年多到離譜到，你會給我感覺民主黨，我當然你明白你現在是想盡量給人感覺你是理性，但是特區政府不會沒有錢的，香港現在基層市民水深火熱，我們作為反對黨或者在野政黨，是不是應該要 要求政府做多一點，而不是減甜這種說法呢？好，我們先聽聽電話，聽眾電話，黃女士1833，黃女士你好。你好，吳先生，你好，黃女士。阿泰那個貿易，阿泰經合會議財長會議，香港，主辦國當然是有權去決定。<笑> 在哪裡現在他還未解釋他改地方的原因如果是像鄭堂所說因為佔中香港市民對自由行的憂慮硬說我們的安不好我想問香港市民你重點幻想那個阿爺會對你有多好啊 這個是理所當然的但我不太明白因為看著電視北京的霧霾天氣能見度低到不得了我也不知道那些財長去到有多少個會中毒身亡我猜的是這個財長黃小姐、阿黃女士、阿森哥我猜日後的名字就叫做亞太經合副財長會議因為政府財長都不會去那個派了副會議都不會去 他要給顏色你看如果是如鄭耀堂所說因為其實他現在還未解釋在說政改我現在真的不明白那個林鄭為何要拉中聯辦來參與他請他吃飯 市民的意見才是這三個司長跟政府需要去聽參考的我們才是住在這裡的人中聯辦和大陸官員都不是香港人他們又不是住在這裡他們在獨裁政體之下生活說真的自己今天都不知道明天是什麼一回事分分鐘他們會下台 他怎會資格給意見我們呢這個最慘呢黃女士這個就是一種叫做上得床來牽被蓋的感覺過去中央干預說說下說到中聯辦干預或者中聯辦坐上台討論都好像已經成為了一個既成的事實 政改、政治、民主的爭取不是請客吃飯所以如果你說泛民一眾一直被林鄭用打這些軟工來跟著走那現在很明顯是我不明白這三個司長他沒理由看不到也聽不到我們的聲音他不是看不到你搞錯他是故意的怎麼會看不到他是故意的 他是不是出賣香港人下一步如果再下去我們都忍無可忍是不是連這三位司長和梁振英都一起都是需要下台呢 他是我們的公僕,他現在究竟跟誰治啊 無論怎樣都好,黃女士,我想呢 在這個階段,我們希望向民主派 洗了腦之後就覺得中聯辦剛剛中聯辛苦了大哥代表中央政府當然要篩選不愛國不愛港那些不要做特首的大哥怎麼做得做了香港就會亂看看現在的民調已經有雛形形成了這樣的局面其實泛民還不醒覺就很糟糕了好嗎多謝你黃女士你有陳女士陳女士請說 喂,兩位主持你好,我想表達一句,其實不是關乎政中的事,所以 財務才要搬去北京但是香港零零碎碎有個叫香港隊的 有得吃的已經是很有錢了給我們的平民百姓還要有錢但都要出賣我們我講的是這麼多其實香港將來會有香港的很肯定不會有香港我都覺得一點很重要的這個會不是佔不佔中的問題取消我認為都是令到香港的國際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打擊多謝陳女士好了我們本來就約了張超雄現在一直好像要等他打回來相當被動不知道在做什麼不如這樣吧 與其這樣拖下去我們講講另一個笑話一來是這樣二來不如我們決定我們的同事找出他們兩個同樣時間一起如果不是不行你要等久等久等久整個節目的節奏就不行昨天胡志偉得等張超雄今天張超雄得等胡志偉整個節奏出了問題我覺得是沒有意義的這樣拖下去不如這樣吧 大家我們昨天也說過也方便了記協就說劉乃強被信報停了專欄劉乃強向記協投訴他再投訴記協就投訴就說他不理他的投訴就說他雙重標準記協就說喂我問你你又不給資料給我我怎樣跟你查呢劉乃強的回應就是說舉證責任在記協這也是一個笑話來的你看報紙看得到了 但究竟劉乃強在信報的專欄發生什麼事要停了呢? 我也收到一些電郵炒出來都挺好笑的 其中一篇是說退伍軍人證 即是立法會大樓,新的立法會,不是政府大樓 有封信給你我好像出面有封信給你我聽一聽聽一聽有關於劉乃強這篇文章這個記協如何回應他我們聽一聽林恆指專欄標題是廢話何必論真假編輯何須正義聲內文說香港記者協會在上個星期日舉行了企硬反滅聲遊行 參與人數不論是6000多或1600多都好,都是打破了組織者預期的數字, 充分顯示了遊行者和他所代表的市民對此刻不說真話,日後再無真話的關注。 香港在新闻和言论的自由度 自从23条立法不成之后就急转直下， 这是不争之实。 这个由香港在无国界记者组织评定的新闻自由指数， 由2002年的世界排名第18位 下降到去去年的第61位就可见了。新闻自由度急挫固然和有关当局试图将新闻报道和相关评论引导至令香港人民心回归的轨道有关， 但此间若干滥用自由的传媒工作者， 包括记者和评论员， 亦都有值得自己去反省检讨之处。 他们未能够持证论事，以闹人为感言，以无礼为刚直，运望新闻报道和论事以政的目的是要在高举理性、认清事实、知所取舍之间，令香港人的精神生活更好过、更高尚。林文智就说，立法会内务委员会讨论是否引用特权条例去调查商业电台突然解雇时事节目主持人李慧玲一件事，黄定光议员出言讥 形容李慧玲是小爬虫，因而不必讨论轻蔑之情，令人感到黄议员的鄙薄。而这位出口界议员为求口舌之快，徒显何其幼稚无聊不入品位，功能组别议员与有此言莫此为甚。议员如此低张，绝非港人之福，更非议会之光。 几千人上街游行，难道都是杯弓蛇影之辈？议会内外的七情上念，哪一样接近现实呢？林文智说，新闻自由的萎缩，除了来自政治的掣肘，还有考虑经济利益的自律。传媒根本就是一盘生意，广告收益是一个非常现实，而且不能够不认真看待的问题，是商家各自为战的社会。 有读者、有观众、有听众的传媒人，等于有吸引广告的能力。 他的专栏、他的节目可以说是媒体的摇钱树， 有关作者、主持的身价自然都水涨船高。 既有地位又有风口入息， 是名利双收令人羡慕不已的职业。 但是在一个只有一个大老板的特环境下， 掌权者认为有刺的专栏和节目 不待其下令，官颜察悉稀子成风之辈就会自动通过广告杯葛进行经济制裁，令到传媒东主陷入进退两难之局。继续放任自由，财力可能就无以为继，结果新闻和言论、自由的空间就无声消逝，在经济封锁之前屈服了，意味着不受当权者欢迎的传媒人被调职、被辞退、被封咪，这种政治形势比人强的情况， 正是林恒子说对香港新闻自由前景不堪乐观态度的原因。最后他说，不必讳言，失去揭露真相、批判政经以至社会不合理现象的自由，香港社会就会渐入愚昧之境而失色沦落。吊诡的就是，若传媒东主不走向金钱低头之路，艰苦经营，又发不出合理的薪金， 愿意黑己甚至是无偿地为新闻自由发声的传媒工作者又有几人呢？这一段就是林恒子的专栏。刚才我们想出刘乃强，本来想找他的文章，其实应该准备好了，但好像说找不回，无所谓了，我们出刘乃强昨天说 他投诉记协店回应他，补回数先，听听先。我见到他对刘瑞兆那个事件的处理，其实刘瑞兆那个事件是完全轻过我很多的，因为人家讲得很清楚，就是版面的一个改组，还有通知期，不同我这样即时就停了，所以你要见到记协是几伪善，几双重标准。 我整篇转了给他，他看到的，这个就是叫做无理取闹，无中生有，这个根本不是理由。你本身有没有争议过是因为这篇文章，或者是因为什么？因为那个举证那个就是不是在他那里，不是在我那里。 其实记协在处理这些投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严谨的处理方法，我们必须要掌握多一些资料，但可惜我们一直都没办法在刘先生那里拿到这些资料，变成我们又动不了。 那个投诉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他就说 《信報》抄起了他寫了37年的專欄《信報》其實也有一個回應《信報》寫了給他就說他的專欄引起一些爭議引起一些爭議也有一些人投訴所以建議他暫時擱筆我們找回那篇文章讀出來的篇文不知道為何會消失在電腦裡面我不知道其實我有些朋友寄了一篇文用電郵寄了給我剛才我們也提過 那篇文叫《朋友你已受襲了》在政府總部孫明陽受到退伍軍人證的影響他可能覺得有機會這次是一次生化的襲擊然後就令到他說23條應該立法了各位看官你自己決定究竟這一類的文章你覺得如何但無論如何我覺得是 雖然我不同意他的意見我都要保衛他的發言的權利但是一份報紙他覺得這些專欄繼續登在那裡會怎樣影響他的讀者呢他都有權作他的取捨和決定 That's the place for you.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亦都要讲清楚我们不会只是保障一些某地区的中国人有不同原因去再拖延一些基本基建的落实 到時垃圾衛生從任命團的看法中央是有實質的權力去任命或者不任命這個是很清楚的我相信在這麼清楚的共識之下我自己認為目前看來是沒有任何釋法的需要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 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鄭家富劉乃強的文章其實這個奇聞真的覺得挺有趣的不過我有時覺得對於信報也挺難做的這個前老總陳景祥就說當時劉乃強曾經在其他傳媒撰寫一篇有關特首選舉的文章內容是對不少社會知名人士作出不實的指控令他擔心同樣的文章如果在信報出現加上停這個專欄前劉乃強都在信報文章收到不少讀者的投訴指他的推論不合理也太過極端於是乎就不如叫他休息休息 但當然,學你所說,一個老總有解釋給你聽,不是沒有解釋的,不是說你叫你停一停,解釋給你聽,原來是這樣,但當然你覺得這樣的解釋不合理的話,你就跟信報爭論,又或者你將這件事交給記協,搞清楚它,但記協又說你沒有 提供更進一步的資料他又說他只是站在記協所以這就是笑話一中我們現在終於找到立法會議員都相當繁忙我們都明白的現在終於找到張超雄東黨的張超雄張超雄你好喂找你呢就是想說說明天的財政預算案知道作為泛民我們當然希望 工黨你們都比較左傾一點吧對現在貧富懸殊越來越嚴重的香港究竟我們的派糖是應該甜一點還是好像民主黨胡志偉在城市論壇說不要了減甜了你怎麼看我們當然覺得這個財政預算案是應該擔當一個財富再分配還有要提供到一個足夠的 我們主要希望增加的，的確就不是一次性的排堂形式，我們其實希望增加經常性開支，經常性開支做什麼呢？其實就是入去醫療、教育、房屋、社會服務這些地方。如果譬如說我們的教育整個教育的制度能夠改善，我們教育有質素的，我們同學升到大學的機會也足夠的，足夠的意思當然是說他們都是有基本的成績，但是現在譬如說大學每年都有過萬個學生考到入學的大學資格都沒有資助學位的，這些其實我們要增加資源。醫療你想想，我們急症室又排好幾個小時，我們普通科門診養不到專科門診排好幾年，這些也影響我們很多市民，就是因為這樣，我們過去回歸了這十幾年，我們在醫療、在教育、在房屋，很多市民其實要越來越是自己要負擔，很多中產 或者是接近基層的市民，其實如果你說在這方面有個小孩要讀書，現在讀幼稚園，你知道多貴，我們有個病人在家裡用藥，你知道多貴，要看私家醫生，要看專科，如果有個殘疾人士要照顧，如果有老人家要照顧，你知道那些全部都是基本開支，如果我們能夠將這些資源在這幾方面做好它， 我覺得是更加根本，當然增加了基本經常性開支之外，我們有很多時候都真的還有額外資源，我們都同意是繼續一次性的所謂派堂都沒有房，但是我們覺得優先的確不是那裡。但是張超雄現在怎麼很重要，就是經常性開支，因為以往張五權的年代有很董建華的年代也好，一直都主張一件事，就是所謂小政府、大市場，為了要簡單、要低稅率，盡量都即使要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等等，都不用經常性開支，是用一次性的開支。所以就被人說他怎樣守財奴等等，你們都罵得他很厲害。但是我留意到今次譬如在施政報告裏面，梁振英都提到有關於低收入戶會有生活上的工資上的補貼給他，你們都叫好的，但有一點他說沒有想過要加稅，無論是利得稅也好、薪俸稅也好，兩邊都討好。 要交稅的人又討好，沒想過要加稅，基層市民又討好，有額外的生活補貼，但是沒想過要加稅能否令我們的財政有可持續發展呢？你作為工黨，這個問題怎樣看呢？這個世界沒有這件事不加稅又可以增加開支的。沒錯，同意，吳志森，我當然現在我們香港特區政府儲備是驚人的，儲備是驚人的，但是 當然就算是有儲備都會終於有一天會用完的，如果你的開支是多於收入的話，你始終都是要開徵新的稅項或者加稅，我們工黨對於加稅絕對不會反對，我們覺得現在是要加稅的。 就算現在我們大把錢，我們都建議設立一個大額的股息稅，這個大額股息稅就是說人們通過股票用派息來賺到的錢，如果超過25萬一年的收入，我們建議是當入息去抽稅，如果你25萬平均我們的股息是2.5%，即是說你有1000萬的身家， 你有1000萬的投資項目，如果你在那裏賺到25萬都免稅，1000萬以上就開始要交稅了，當入息。如果沒有呢，現在的畸形現象就是，譬如李嘉誠，他和黃昌臣、蒲金加起來1年5萬多， 他是不用交稅的，但是他的股息的收入呢， 真是很低收入，低收入戶來的，低收入人士來的，李嘉誠， 但是他可能每年代20多億。 20多億就斗領都不用交稅，那你說是不是畸形到完全是不公平？這個我們覺得就可以這樣做，我們估計就算那四大地產商，即是他們的公司交稅的項目都要三四十億。 全年我們估計至少增加我們政府的收入100億，這就是一個變相的富人稅，我覺得應該是可以。很明顯你們也是希望從一些有能力，或者是在財政上，例如利得稅，剛才你這個稅種，是令到社會上的財富均衡，以及對社會的再重整， 而令到香港特區政府在稅收上得以彌補日後不斷在社會福利、教育、醫療的開支增加，這樣社會才能夠形成平衡，否則遲早都乾塘。所以一個負責任的政黨，我覺得不只是說開支， 還要說收入，這些可以全部發展。我們有具體方案已經建議了，前天IMF的國際貨幣基金會總裁，那位女士以前應該是德國那邊的財長，他給香港的訊息是甚麼呢？今天南華早報有說 Spread the wealth， 將財富給回 我們都今早大班都說了一整招，不用我們在這裏多說，這就是正派的官商勾結。大家都覺得梁振英好像為基層市民服務，你真的想創你的心。算了，現在大家都真正的面目看到了。好了，那就是說工黨期望當然派糖這兩個字很虛，什麼叫糖呢？其實都希望政府應該將他得到在社會上 有些人應有的財富經過稅收是得以去作為一個平衡財富以及基層的行動，政府就應該做這件事，政府不應該有偏頗，亦都不應該迴避，也不應該迴避，可以迴避，亦都不能迴避，遲早都要面對。譬如你說老人家越來越多，我們有沒有一個全民退休保障？沒得迴避。我們的醫療問題也因為人口老化可能越來越嚴峻， 我們有沒有一個類似醫保的，我們都不能迴避。但現在回歸了這麼多年，講了這麼久，每屆政府都在迴避這些問題，我們遲早要面對的，我們遲早要背這個包袱的。現在其實在背什麼，再說多一件事，兩位我未在這裏講過，不過最近有一些朋友聊天，就覺得我想想一下都值得拿出來討論一下，心哥張超雄。最近你知道陳偉業他們就說開 過境或者叫離境稅或者入境稅，怎樣都可以100元一個人。有些聲音開始說為什麼，你知道當年我們曾經都說過有銷售稅，全世界的銷售稅在很多先進的社會有的，不過遊客可以退稅。我反而反過來的聲音就說香港自由行搞到香港烏煙瘴氣， 很多事情都因為自由行搞到我們特區政府都要多些開支來去做，那我們既然旅遊都不用怕，13、14億人民不斷崩下來，你不用怕因為你有銷售稅只是收遊客。以前就說大哥香港人有銷售稅不是吧，還要銷售稅，我們反過來香港 雖然有些人一定說全世界沒有的，那就遊客稅了，只是遊客，人家遊客可以退稅，你的銷售稅只是收遊客，香港的旅遊業就玩完。對不起，我現在這樣想，我覺得香港有很多東西都很獨特，全世界哪有功能界別的。 是香港只有功能界別的全世界有沒有一個14億的在旁邊不斷湧人進來李永接著現在7000萬接著每年有1億人次你進來令到我們很多基建要再重組要去開支有銷售稅對於他來說買個LV袋最近我在廣東道我以為自己眼花一個袋 擺在接近地下的店舖的窗戶接近地下的最便宜的那個30萬你真的不知道米貴我以為自己看多個零但三萬那些嫌貴大哥你想想他買個30萬的袋子給少少稅有什麼問題你想想他買個30萬的袋子還是放在地上那裡坐的背著一隻腳所以張超雄 你們都可以研究一下銷售稅不過不是問香港人香港人不需要給不是貴重的物品的銷售稅奢侈品銷售稅奢侈品稅奢侈品稅即是說就算你是香港人好遊客過都要買的譬如你買多少錢以上的一些奢侈品例如哪一類的奢侈品你就要給稅 你香港人有錢都應該要給我們修正一下我這些絕對容許開放去討論這個好啊這個不會被人做過口述你是不是歧視我們多少錢以上才要有這個奢侈品奢侈品與一件東西一次過給錢 我想1萬元以上的東西都可以是奢侈品你想想香港現在的入息中位數都是個人入息中位數都是1萬元整個月大哥你整個月買下去買一樣東西1萬元還不是奢侈那你當然很奢侈你有沒有能力才買到這樣的東西但是一定會有很多人罵你譬如相機 隨時都1萬元動接1萬元的相機因為你老哥最喜歡的是相機你申報利益才是相機可以分類別的譬如說你手袋想手飾的手袋你真是什麼但相機可能真的講究不過如果你說將分這麼多種類又是論盡其實分錢用錢多少來作為奢侈的一個 安排其實都值得探討我記得李卓人還是誰曾經提過奢侈品的銷售有的過去在立法會年代是有提過這些問題在外國也有我覺得香港現在這樣的環境為什麼不就著自由行這麼多人的暴發戶我真的經常覺得他們是暴發戶了 我覺得就對了他也不僅僅的但他不僅僅的話對於我們來說就是一個每年收到100多億稅收這個對於我們來說就很重要了是啊想想張志雄多謝你多謝工黨的立法會員不過阿富其實我覺得有一件事無論是立法會員也好或者我們的媒體也好那個討論財政預算案就很淺薄的 大家都去討論今年派了多少趟中產階級有沒有受惠基層市民是怎樣受惠為什麼這個電費補貼沒有了為什麼差餉少了兩季就是那些微枝末節那裡繞繞轉但從來不會討論一些比較長遠的譬如張超雄的說法譬如好像我的說法你怎樣面對香港人口老化問題只有一個港字沒有任何因應的措施 很快就來了2014年到2033年2035年有多少個養一個老人一個養多少個老人哇你很快就到了其實剛才我們開完過去我想各大政黨都給了很多意見給政府怎樣開完長遠還要是長遠的發展即是長遠的一個比較 當然你的投放也要是長遠都是要一個經常性的開支既然你有一個大規模面對人口老化要一個比較大的經常性開支的增幅你都應該有一個比較具體長遠的收入 這些 剛才說過譬如你 累進的利得稅又或者大額股息稅又或者甚至我們這些奢侈品的銷售稅這些全部都是在現在我覺得不會有太大爭議的那幫人被你打都會覺得最多都是銀你兩句沒搞錯啊 繼續買咯有什麼搞錯不要所謂他招買聽聽余先生你好余先生喂沈國副教練你好想講一下教協的我也是教師來的但是對於今次很失望不單止對教協失望還要對民主黨很失望我也後悔了那天是超級區議會投票給何俊仁 我都不知道教協今次做什麼事是不是都被人家磨合那你最好立即跟馮偉華反映他說他沒有人反映給他聽沒有人投訴我們有幾個朋友都說收不到直接打電話又說我們會處理了打個電話上教協我想搞清楚因為我們剛才分開兩個人訪問你最好作為一個會員 你說是的他說每一個候選人每一組候選人寄出他們的宣傳品的方法都不同譬如好像韓連山團隊每一間學校只有三張貼在那裡給你自己看我想搞清楚是不是這樣的不是開頭都完全收不到的只是收到馮偉華那幾個不是韓連山那幾個 張文剛那個那些收到的全部都收到的他們那些就收不到後來教協再打電話上去才寄回來後來就這樣後來所以這個就是羅生門你們說一套剛才馮偉華又說不是這樣不是的不只是一間店的不只是我家做了幾間都是這樣有些就不出聲有些你知道沒有就沒有就算了不是不是每位老師都會有的那些單張都以前都有的 都會給的每個老師一份因為投票要知道要簡介他現在說不是會貼出來這樣就不知道余先生你投了票沒有未投票不如你當然可以不要投票因為是否3月14日截止我們就期望3月4日 你聽我們的再宣佈暫定一定是一定成事暫定 特首選舉教協的表態都未有一個清晰的表態到現在跟民選黨一樣因為那時選都是想去代表我們發表意見或者特首選舉或者他對於篩選的看法對於公民提名的看法公民提名的看法什麼叫非必不可少還是必不可少公民提名這樣是啊這個很重要這個最關心你 都是政治議題但我覺得教師之中現在都要提政治因為教育界有一個代表在立法會日後選舉委員會裏面教育界都有一定的代表性這個很重要多謝李先生你最關心這個還有李先生的李先生你好請說 喂,Hello,生哥和鄭家富,我有個問題想突然想想一件事,想想那個奢侈品稅,我覺得設一個限限 即是相機、手提電話、手提電腦那些就不用收的，即是我打算想可不可以三萬元以下就不用收，想三萬元，這個都是一個，我們首先解決了究竟成個概念是什麼先，什麼叫奢侈品。 什麼為之奢侈品，但當然奢侈品的定義可以很具體地，但如果很多時候我們當然以稅收來講當然應該用一個稅的銀碼，即多少錢來作為一個定額。我有一個問題，兩位主持你幫我講一句，因為有些相機去到三萬元以上那些怎麼計算，因為我想著 我想著這樣，如果相機那些超過三萬元那些都不用收的，但有些電視機那些超過三萬元那些我都不用收的，但有些電視機到成二十幾萬那些始終都是生活必需品，所以我考慮都不想收稅，二十幾萬的電視機就不必需品，二十幾萬，真的，即是說李先生，你即是說你是很想可能在你的奢侈品分完類之後再要分價錢。 即是說如果相機就多少錢之後才叫做奢侈，多少錢以下就不是奢侈，是不是這樣？其實法例就比較難，或者更加我想分尺寸都可以的，如果電視機那些分尺寸有56寸以上那些55寸以下就不用收，那就很複雜了，好，多謝你這個提議，多謝你李先生，怎樣？ 講一講，另外呢，因為呢，我想個財政預算案呢，今日無線電視有段報導呢，真係呢，諗緊呢，有冇違反失實條例，因為車行呢，佢今日無線報導話呢，佢車行用嗰啲咩呢，嗰啲失實嘅手法呢，類似嗰啲咩比較怪怪地嘅手法呢，嚟講嗰個咩銷售上咗路呢，佢話會加車水嘛，咁就話用嗰啲銷售手法嚟銷車嘛，係，佢話 究竟這裏沒有灰色地帶呢，我都在想，因為他但是這樣的李先生，其實每次財政預算案之前都有很多所謂謠言出來去推銷的，很多的，你很難說他會失實的，從當年都是衰在這個新的身份證明條例，有沒有得跟身份證明條例沒有關係的， 跟商務局員，沒有關係，沒有關係，沒有關係，好了，多謝你李先生，聽晚小弟就要上堂，第一次首次跟李小姐來為你開麥，明晚就是財政預算案，明天財政預算案，我們相信都會集中討論這個財政預算案的問題，你知道李小姐就第一次在這裡開麥，不是，她上過去大班的節目，她不是開麥，接受訪問， 但明天他都會在大班的節目，好啦，我都期待跟他做拍檔， 亦都期待教協這個選舉我們能夠在這裡做得成一個論壇，好， 好啦，我們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明天再談過了吧，好，拜拜，香港台 That's the place for you.